兰溪哥洗白，轮回造势，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轮回造势更有影响力。兰溪阁也无非是不痛不痒地维持住现在的人气，让自家工会的人对于让他们蒙受不白之冤的君莫笑等人更加恼怒几分罢了。轮回方面，这一番造势可是聚集了不少的人气，尤其是之后俱乐部方面也在一次采访中大谈了一下轮回战队所秉承的战斗精神。虽然没有特指这次网游中的事件，但是谁也听得出这相互之间的呼应。而俱乐部会提到的大多还是战队在联赛方面的表现，于是轮回最近绝佳的战绩也被烘托成了是这种精神的并线，两边齐头并进，轮回一下子收发了高度的关注。不少人开始书写本赛季轮回战队夺冠的可能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两条后续之后，有关立帖为证一事竟然又出现了后续的第三帖。该帖主题 BOSS 为赌注，谁给你们的权利。该帖是对八大工会以 BOSS 为赌注立帖为证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他所说的道理很简单， BOSS 并不是专属于你们这些大工会的，理论上说他属于荣耀中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凭什么诸大工会就这么以据为己有的姿态将 BOSS 作为他们拼斗的赌注。此帖一出也是引起哗然一片，别管什么支持者什么粉丝，玩荣耀的谁不期盼着自己能有击杀这样 BOSS 的机会，能有从这样的 BOSS 身上分得的装备。但是野兔 BOSS 显然不是可以靠一己之力征服的，甚至连一个稍逊一些的团队都可能只能团灭的份儿。所以一直以来能成功击杀到野兔 BOSS 的基本都是非常紧密的工会团队，俱乐部工会无疑是工会团队中的翘楚，野兔 BOSS 又是他们竞争的重中之重，所以多年斗争下来，野兔 BOSS 十有八九是落入他们这些工会的囊中。说实话，他们已经真有些习惯把野兔 BOSS 当成是他们的私有产物。此帖一出，争议一片，毕竟这道理说的也是似是而非。对待野兔 BOSS，俱乐部工会还真没嚣张跋扈地喊出过这 BOSS 是我们家的，谁杀谁死，毕竟他们都是要形象的，真要有人来争，那他们就或 PK 或抢输出，反正兵来将挡，该怎么抢就怎么抢，一视同仁。 BOSS 是属于每一个玩家的，既然这样，俱乐部工会去杀当然有资格，俱乐部杀得多，那也是按照荣耀一贯的规矩抢出来的，没有说因为谁抢走了他们的 BOSS 就立刻打击报复什么的。所以要说错，也就错在这个立帖为证的事儿做得有点不漂亮，有些太无视广大玩家的感情。工会们这是完全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而玩家们其实本来也是，要不怎么一开始根本没人留意这有什么不妥呢？但是现在突然有人从这种角度指出，立刻也是引发争议。俱乐部工会的玩家自然是极力替自家辩护，而更多玩家则是对大工会这样无视大家的行为大戳脊梁骨。这番辩护比起之前兰溪阁和轮回的后续动作更让人吃惊，这一次敲打的都不只是他们这八大工会，而是把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统一地敲打了一遍，帖子就事论事谈了一下后，很是犀利地又是指责了一番各大俱乐部工会只为战队谋求利益，剥脱了工会玩家游戏娱乐的权利，把大家当奴隶。这番话说的可就有些重了，弄得各大工会很有些抓狂，纷纷一个个出来阐述自家工会的制度福利，一边辩解一边也是调查着发帖人的来历。大家当然想知道这次的攻击会不会是什么人别有用心的声势， 说起来，大家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开始怀疑某个人了。只是一查之下，这次的发帖人不是什么马甲，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人，在荣耀论坛的各大板块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看起来就像一个游戏之余喜欢到处转转灌灌水的普通玩家。各大公会却依然不敢放松，这要就是个随便出来吐吐槽的玩家，那不可怕，真要是别有用心的话，那别是有什么后续的大招。别说各大公会了，连陈果这天刷帖看到这一番热闹后，也是立刻深刻怀疑上了某人。喂，这是不是你的马甲啊？陈果指着屏幕问叶修。说起来，他和叶修基本上都混在一起，倒是没看到他有写什么东西。叶修歪了头过来，欣赏了一番后摇摇头。 不是。 各大公会被搞疯了，你看看。 陈果切回论坛主页面给叶修看，就见清一色的各大公会声明，都是极力辩解这帖引发的争执，尤其是把公会玩家当奴隶的说法，这无论如何也是要说个清楚的。 哎， 叶修看起来就好像是胡乱叹息了一两下，根本没有怎么理会，就继续去忙他的了。这两天他也根本没上什么游戏，而是在研究魏琛整理出来的那篇有关技能点的研究帖。在这帖子中，魏琛罗列了荣耀中大量的任务，阐述了大量如何从这些任务途中以较高的几率取得技能书的方式。叶修荣耀功底摆在那儿，很多理论他根本不需要去实践来检验，就能分辨出有几分可靠。最后不得不承认，魏琛这番研究还真不能说是迷信，他唯一缺乏的就是数据支持。在魏琛的研究中，他把这些都命名为了隐藏条件，而他会如此自信，以他所说是因为荣耀的设定中向来就不缺乏隐藏设定。好比技能，绝大多数都藏有需要实现一定条件才能打出的隐藏效果，而技能因为玩家用的频繁，所以这些隐藏设定几乎都被摸索了出来。那么在荣耀中到底还藏有多少隐藏的因素呢？这种怀疑的态度正是魏琛致力于研究技能书爆出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被魏琛当做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这是魏琛在和叶修讨论到这份文档内容时明确承认了的。 你那份东西我看完了。 叶修这两天游戏根本就没上，全研究掉这文档了。 怎么样，够水准吧？ QQ 上魏琛回复着。 嗯，厉害。 叶修是由衷的在称赞，因为他很清楚这一份研究有多艰辛。魏琛摸索的可是任务，他从论坛、从道听途说的各种地方收集了大量随机获得技能书奖励的任务，摸索这些任务，从中找出获取技能书这种隐藏奖励的方式。而任务除了部分日常类的外，绝大部分都是不可重复的。魏琛的研究成果中，这类不可重复的任务也是占了相当的比重。这样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魏琛用了大量的账号来尝试，因为一个账号有且仅有一次进行实践的机会。魏琛是怎么弄了大量账号来尝试的？叶修没有问，但想起来也知这有多困难。这份研究，叶修不能不肃然起敬。 喂，就咱们战队用用啊，可别加盟泄露出去。 这个当然， 来，让你看哥这两天的战利品。 魏琛这一边说着，一边在 QQ 里秀起了截图，一件一件尽是荣耀装备。这两天他可是说到做到，带着那一班兄弟在神之领域四处打游击，遇到当初埋伏过他们的公会玩家，什么也不问，直接就杀。这种骚扰对大公会来说伤不到筋骨， 但总这么持续下去也不可能。几大工会都组建了追杀队，到处猎杀魏琛他们这伙人。魏琛也是兴高采烈地率众和他们周旋，一边不断壮烈牺牲，一边不断充实着背包。两天下来，他们这20号人角色属性都是红艳艳的一片，经验那边全是负数，到底死了多少次他们都懒得数。他们有兴趣的只是数一数今天又报到了点什么装备。随着死亡次数增多，他们的实力也在不断下降，持续也是越来越困难。不过还在持之以恒地对几大工会的玩家进行着叮咬。几大工会已是恶心透了，但有前车之鉴，又不敢开什么悬赏。这伙人可是和君莫笑一伙的，悬赏他们，这帮货一起自杀来领赏怎么办？ 行了，你留点力帮我脱身吧。 叶修说着。各大工会这两天可是诸肾不顺， boss 没杀到不说，力铁为政现在被人揪了小辫子，现在又有一队人天天给他们捣乱，而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正在君莫笑当日下线的地方24小时轮番盯守起来，结果这君莫笑真个不见上线。不过这一次这帮家伙决定和叶修扛上了，反正他们人多，轮班勤快些，谁也不辛苦，击杀君莫笑再许以重奖，工会玩家积极性还是不错的。 差不多了，趁我们这些号还能有点杀伤，赶紧把它弄出来吧，新号既然要去卧底，那可不能暴露着。 魏琛也是回复着。 我也弄个号过来助助阵。 也就说着问陈果借了他的竹烟匣，登录了游戏后就朝着毒牙沼泽那天他的君莫笑下线的地方去了。